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排位收听《风云快讯》，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咧，同埋白伟聪嗰啲，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而家咧，世界啊逐步咧陷入一个百年未见啊深重嘅危机，世界大战咧确实啊嗰个风险咧系与日俱增。而家咧 ，Donald Trump 同埋普京咧系四目交头啊，然后咧嗰种啊高手嘅对决啊，乌克兰战争啊嗰个和约咧。早上个月咧系炒到火热，而家咧就突然咧又系冷却，同埋咧嗰个计划系点咧？而家未知。咁啊，泽连斯基咧系逐渐咧就好似咧喺言辞之间向川普咧系臣服，话嗰个和平协议快啦，快啦，快啦。首先咧，呢个能源啊，嗰个合作开采嗰个咁嘅合同咧，而家仲未煲得熟。所以咧，而家呢个世界啊，系充满诡异嘅迹象嚟嘅，有好多嘢咧系无法解释嘅。啊，好似咧，即系一个细路仔咧，上屙就下呕，然后咧感冒发冷发热。你睇睇香港啊，中国香港特区就知啦。啊，全部咧，即系嗰个陷入一个以前嗰套戏叫《六指琴魔》嘅磁场啊。啊，一听到某种啊，系呢啲带有魔性嘅音乐咧，啊，成个场咧嗰啲人啊，当堂手舞足蹈，好似食咗揈头丸咁。加埋李嘉诚长和呢一条啊，香港啊，战后40年来呢个经济支柱咧，定海神针咧，正在遭到空前啊未见嘅政治冲击。可以讲话李嘉诚长和呢条柱一冧咧，香港死得更加快。我谂咧唔使我哋讲噶啦，呢一轮你香港已经冇言论自由啦。你睇下阿长和啊、李嘉诚事件啊，全香港有9间大学，有好多教经济嘅教授，全香港有好多地产商，有好多大企业，全香港仲有2-3份报纸。我睇唔到有任何人行出嚟就呢一个冲击长和啊嘅空前嘅事件咧，讲翻两句公道嘅说话，公开话。然后呢喺电视嘅新闻嗰度呢可以有空间同埋有胆量呢系去播出。吓嗱呢啲呢就係内忧外患，你香港未曾试过咁嘅。我不认为一个特区政府啊加埋啊几十年来睇许冠文、许冠杰双星报喜啊呢个最佳拍档欢乐今宵长大嘅呢一代香港嘅精英啊啲乜嘢名校出身啊咩年年考第一啊。是有一个智商同埋胆量同埋意志去应付呢啲呢巨大嘅挑战係冇啊。即使今日有英国殖民管治，今日如果2025年有一个英国总督喺度，英国都已经变咗，已经冇咗以前殖民地时代帝国主义嗰种类似麦理浩啊、柏立基啊，或者係呢个叫郭亮雄啊，呢啲所谓嘅善意独裁者。咩叫善意独裁者呢？就係 benevolent dictator。你哋係冇民主嘅，因为你哋係殖民地。但係我係代表皇室呢係嚟到呢个殖民地管治嘅。因为我係读英国寄宿学校同埋牛津大学毕业。我哋英国呢有一个绅士同埋合约精神嘅传统。所以我喺度管治，我当然呢係用保守主义同埋结合香港华人嗰个儒家家庭伦理。呢两样东西方嘅精髓呢喺1560-70年代英国嘅对香港嘅殖民地管治呢已经向全人类展览咗一种最适宜人居住同埋最符合社会和谐原则嘅政治同埋社会制度。呢个制度已经冇咗，因为呢英国嘅殖民主义者同埋军人同埋绅士嘅精神已经消失。你睇而家英国首相呢个斯坦默嗰种呢前居后宫对于 Donald Trump 嗰种前面左交傲慢后面呢一条死狗咁嘅样呢，你都知道英国而家嗰个政治呢里面都冇咗隻叫做 basic 嘅一个基础嘅叫 integrity。呢个字好难译 ,integrity 唔系道德底线亦唔系品格，系咪总之系一种呢 即係類似丘吉爾開拓呢個傳統咧，嗰種咧嚇靈活，同埋咧外邊咧係非常之可以好攪攰，但係內部咧係內心咧係保持強大同埋正直嘅一種品格嘅精神，而家係冇咗。所以而家你寫得翻咧呢個美國嘅 Donald Trump， 而 Donald Trump 咧確實咧近日咧係表現有少少狂躁同埋紊亂，尤其係對整個加拿大。嗰四千萬人嗰種仇恨咧，似乎咧係過咗頭，而且咧無法解釋。嗱，呢啲咧就係口口聲聲不斷咧，就係話要將加拿大列入第41州啊！啊，同埋拜登做嗰陣時啊，係搞到咁樣樣，俾個爛攤我啊！咁啊，有時已經嗰種不斷重複咧，陷入一隻喃喃自語啊，嚇嗰個精神狀態，呢個咧確實由呢個心理學嚟睇咧，係有少少嘅係問題嘅。嗱，而家咧就 Donald Trump 咧，我哋睇到，但佢喺个大是非、大问题嗰度咧，仍然系清醒。佢呢个内阁咧，已经咧系逐渐进入一个战争内阁嘅状态。最近咧有几点嘅迹象，就系、是、第一，就系咧佢放料出嚟，即系美国嗰啲传媒呢个报道。而家 Donald Trump 啊、万斯啊、国防部长海格斯啊、国务卿啊、呢个卢比奥啊，呢四个人咧，佢哋就时时咧就。同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華茲啊等等咧，就時時開會，開啲咩咧？就係戰爭啊戰略佈局嘅會議。乜嘢嘅戰略佈局咧？係針對世界邊個地區咧？就冇講係歐洲啊、中東啊定係遠東啊，係嘛？之但係咧有幾樣嘢講出嚟，就係而家呢個政府效率部部長、科技天才馬斯克係嘛，就被呢個 Donald Trump 視之為喺中國長期咧有投資。同埋咧，當然咧，佢個阿媽咧已經係接受中國嘅統戰，喺上海咧係日日咧係飲飲食食，仲同埋前咧啊呢個英國首相貝利亞嘅好朋友兼咧澳洲傳媒大亨梅多啊嘅前妻啊呢個鄧文迪咧係變咗閨蜜嗱呢啲咧美國嘅情報局國防部就唔係傻嘅，咁你睇到咧呢個馬斯克咧最近咧，當然佢嗰、那個。政府效率部咧手起刀落裁员，亦都咧系连将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一啲咧真正啊系非自由世界铁幕国家同埋地区咧需要嘅长期冷战以来啊嗰、那个咧资讯真相啊或者自由评论啊嗰啲都斩埋嗱咁样咧就马斯克咧个角色将来系点嗱而家已经有探讨，不过讲埋出嚟喎，佢就话马斯克咧不宜啊系参加。呢啲国防最高嘅战略会议，因为咧将来个战争嘅布局咧，啊而家讲嚟马斯克系唔会知道嘅，因为佢同中国个业务嘅关系，啊此其一。之但系同时咧，又俾人爆到出嚟，其实马斯克咧系有出席过呢啲会议，咁咧就令到 Donald Trump 就觉得系咪有内鬼？另外一件事咧，啊就系稍为有娱乐性，就系呢班战争内阁啊。呢、这個小圈子裏面嘅小圈子咧，佢哋自己有一個群組。呢、这個群組咧用手提電話一個 signal 啊，係保密啊，嗰、那個 signal 嗰度加開。咁而喺呢個群組咧，就時時咧就召集會議啊，幾時開會啊？但係開完會咧，你知道各有各忙，佢就喺呢個群組嗰度咧互相交互信息。就譬如話對最近啊，紅海邊嘅也門啊，呢、这個叫胡塞青年咩叫咩青年恐怖組織啊，是否予以重點打擊咧？系嘛？几时喐手咧？个时间系咩？系你定喺几时咧？就喺嗰个群组里边咧，就互相交换，同埋咧系开会喎。嗱，开会咧，咁有时加埋呢几个后生嘅咧，海格斯啊、卢比奥啊、万斯啊，咁咧就会发表意见喎。但系好衰唔衰？呢个群组里边唔知边个管理人啊，就加咗一个美国嘅自由派嘅杂志，叫做《大西洋月刊》。里面嘅总编辑，呢个总编就系犹太人，叫做高拔。咁即系话咧，佢哋每次系用 signal 嗰度咧，去讨论战争部署嗰啲细节嘅时候咧，啊呢个高拔咧喺群组里面唔出声，但系同时咧亦都收到短信。咁高拔咧都算佢有啲良心，佢就咧爆出嚟。其实我自己个名唔知点解俾人怼咗入去个群组嗰度，所以咧佢去空袭呢个也门啊，嗰个时间表同埋规模咧，我一早知道，之但系咧我冇爆出嚟。咁呢件事呢一旦曝光之后呢就引起舆论嘅哗然。当然左派就乘机呢去攻击呢个 Donald Trump， 做事不专业啦， 点解咁重大嘅军机啊，系可以喺 signal 啊嗰个群组嗰度啊，系几条友有时又 send 下啲 emoji 啊，话呢个计划正，今次就 send 个拍手啊，或者系一个 V 字手势啊，喂，系咪咁儿戏啦吓？咁所以嗱，呢啲咁嘅消息暴露出嚟咧，咁当然呢个群组啊系外泄咧。你话今次咧嗰啲舆论就好彩，你就无端端摆乌龙，即系加咗一个美国大西洋月刊啊，吓嗰个总编辑入去，系嘛？如果你加咗第二啲，譬如话啊海格斯系嘛，以前啊识得嘅一个咧女朋友，呢、這个女朋友咧吓加埋嗰、那个嗰、那个名，唔知点解俾人加咗落去。吓、啊、呢、這个女朋友喺出边个圈子咧，系又有中国留学生啊，又有华人侨领，咁你就死啦，系嘛？嗱、啊，呢啲你个手机嗰度点解可以系讨论呢啲军机机密？咁啊，啲记者走去问阿 Donald Trump， 喂，你系咪有漏洞啊 ？Donald Trump 话唔紧要啊，我冇听过呢件事、啊，我哋只知道咧系当日啊，即系上个礼拜，我哋咧系轰炸呢个胡塞也门恐怖组织非常之成功、啊，炸死佢哋啲阿头、啊。至于大西洋月刊呢本杂志都冇人睇㗎啦，係咪嗱，佢嗰个重点呢仍然去咗呢係嘲讽嗰啲左翼舆论八年来呢、這个集团对佢嘅嗰个所谓嘅迫害。而马斯克呢亦都加把口喺佢嗰个 Twitter 嗰度呢就话啊呢、這个大西洋月刊啊佢第二页啊佢今期嘅第二页讲咗呢件事出嚟啊。如果你杀咗人啊，处理尸体啊，最好就将佢埋喺大西洋月刊，因为永远冇人睇啊，咁啊，即系呢啲咧，已经将佢国内啊，你长期嗰种斗左交啊、左翼啊呢啲咧，嗰个内部嘅政敌啊，嗰种嘅怨愤咧，已经咧系放到好大，系嘛？咁而家加埋咧，呢套美国左交第一电影《迪士尼》啊，呢一套《白雪公主》上映，就票房咧就不如理想。呢套戏咧就用咗2.5亿嘅成本，之但系第一个周末喺美国嘅收入嘅票房只系得4000多万美金，计计埋埋咧，你又谂住供呢个复活节咧，可能个后劲系不计，同埋咧系会收唔翻成本嘅。啊，白雪公主呢套戏咧，又系咧未曾上映咧，就已经嗰个政治左交嗰个争论咧遍布网络，系用嗰个女主角，女主角虽然唔系非洲嘅血统。啊！佢系咧呢个拉丁裔系嘛，同埋咧欧洲人啊嗰个混血，之但系呢个女主角叫 Rachel Zegler 啦，啊佢咧就系时时发表啲极左嘅言论，尤其系美国总统大选嘅时候就诅咒啊嗰啲说投票选 Donald Trump 嘅人咧，呢世人啊都不得安宁同埋不得好死，同埋咧系强烈系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嘅恐怖组织。啊，而另外一位咧女主角，即系第二女主角做皇后嘅嗰位咧。就是一个比较低调同埋呢嗰个风范啊是比较高贵嘅为你以色列嘅犹太女演员叫做加多是吧咁呢就变咗呢套戏呢就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一个呢左同右嘅对决同埋呢套戏呢不断呢喺度玩政治正确咩弱势族群啊点解白雪公主一定要白人啊就连白雪公主里面嗰场戏就是对住隻雀仔讲嘢呢在那个1937年的卡通版那隻雀仔是一隻很可爱的白色和蓝色的小鸟现在变成一隻黑色的乌鸦什么都强调黑黑黑黑黑是一套是反白人文化的一套是文革的产品所以呢如果我是白人的观众我会觉得买飞入去看戏院看我会觉得很不自在我会觉得如果我是白人我是西方人的话我个成个肉体喺一个戏院里面个存在嗰两个钟头呢已经系对呢个世界第三世界弱势族群嘅冒犯。所以呢最好呢就系白人呢就全体唔好买飞入去。因为你入去你出现喺个戏院里面呢你系构成一个对呢啲咁嘅 DEI 啊呢啲左翼嗰个世界嘅污染啊。咁呢我相信呢海外嘅华人啦同埋香港人我唔知边间电影公司发行啊吓有啲时间同埋有啲即係有啲思想都唔会走去睇呢套戏。嗱反而呢近日英国有一套呢 Netflix 嘅呢个电视剧一个四集呢套戏呢就犀利啦就叫 Adolescence, 系呢就是一个完全英国社会嘅写实嘅剧集就係讲一个校园一个学校里面一个咧13岁嘅细路仔，同埋一班同党系涉嫌咧系谋杀，杀死咗个女同学。呢套戏咧四集咧，总共咧系一个镜头直落。 你会睇到尤其里面嗰个童星个主角啊，嗰种演技咧，简直啊系有电影史以来嘅超班啊！十个冯宝宝咧啊，加埋咧都唔够佢啊嘅三分之一。尤其成套电影咧，喺好仔细咁用自然主义嘅手法咧，系展示咗英国而家社会今日嘅问题：校园欺凌啦，父母同仔女之间缺乏沟通啦，系嘛，同埋咧细路仔之间啊。嗰種社會背景帶嚟嘅種種嘅學習障礙啦、暴力啦、係沉迷手提電話啦、等等，佢將嗰個審案啊、同埋拉人啊、同埋盤問種種嘅 detail， 同埋嗰個父親同埋個仔之間個衝突咧，係好細緻咁樣咧，係表達出嚟。呢套 Adolescence 咧，我唔知道中文叫做譯做咩，喺 Netflix 嗰度係成為上個星期全球睇 Netflix 觀眾啊係刷新紀錄。即是观众是懂得分的，是宁愿看英国这套软实力的代表 Adolescence， 都不会去买飞看左交的美国这个黑雪公主这一套这样的垃圾戏，是吧？现在整体来说，我们现在看看 Donald Trump 添。世界大战即将展开，人人都说中国的老习呢现在跃跃欲试，是准备趁着这个真空呢是对台湾加强行动。在这个时候 ,Is Donald Trump ready?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到底做定是不做？如果做，他的国防的实力在一个这样的网络的世界充满孔洞漏洞的时候，他如何能够保住自己？内忧外患怎样可以呢？是内防国策，然后呢就外拒强权。这个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和危机，是不是白生？ 是啊，冇错。其实对于战争呢，我一直都系唔乐观嘅。而且呢近年呢好多人呢就讨论日本呢会唔会地震，七月呢会唔会发生一场呢好巨大嘅地震。於是呢佢哋喺度讨论啦，就讲緊呢去唔去日本食鱼生啦，浸温泉有冇危险啦。但係佢哋呢淨係会呢对呢啲咁嘅旅游啊、地震啊就会比较敏感。但係对于一啲其实可能会都会影响人身安全嘅事呢就冇乜关心。最近有一单新闻，就係日本嘅自卫队呢就成立一个统合作战司令部，将海陆空三个自卫队呢统一指挥。目的系咩呢？就讲到明啊，应对中国、俄罗斯同北韩嘅升高嘅军事压力。而且呢喺有事嘅时候呢就同美军协调联合作战计划。咁听落去呢，呢个只系一个好寻常嘅新闻啦。但係如果稍读历史都知道呢，喺幕末明治维新以来呢，日本嘅海军省同陆军省呢系不和，唔止不和，直情系世仇，因为历史嘅原因，咁呢度唔详述。咁所以呢其实今次呢系一个对于日本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呢个改变亦都会影响到未来呀，如果发生战争嘅时候佢哋嘅作战能力。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仲要加埋呢係譬如话我哋之前讲过啦，解放军呢兴建好多嘅栈桥登陆舰啦，亦都利用好多民间嘅滚装船呢去运输装甲车啊、坦克啊、军队啊等等。咁呢种战云密布嘅情况呢，可能有啲人呢就唔觉得好大件事。咁但係回顾返两次大战嘅历史呢，每一次呢都系海权之争，无论一次大战嘅无畏舰兴建啦，二次大战之前呢，日本呢大规模呢偷步去起航空母舰同埋大和级嘅战列舰啦。其实全部呢都係由呢部分呢开始，而跟住就禁运啦，跟住就係因为偷袭珍珠港啦，呢啲全部呢都係同海军有关。所以你见到而家全世界呢喺海上面发生嘅冲突啦，同埋牵涉到海岸上面嘅部署，包括之前亦都讲过啦，日本呢嘅自卫队就部署12型嘅反舰导弹喺九州啦，同埋宫古海峡啦，咁将第一岛链封锁啦，呢啲全部呢都系步向战争嘅一个 signal 嚟嘅。咁虽然好多人就觉得唔会嘅，未必会发生嘅，唔关我事嘅，香港呢唔会打到嚟去嘅，咁唔紧要。咁呢点呢，但系呢就居安思危啦，大家。咁而另外剛才你讲到的电影和电视剧呢，就虽然我都未睇到，但我有留意。咁白雪公主的情况呢，我觉得是灾难级了今次。因为个女主角呢实在呢太过串口，同埋呢甚至是好战。咁除了去挑衅这些反对左翼的言论之外呢，她自己呢在 奥斯卡颁奖礼之前咧，因为不获邀请咧，上到台之后咧，都喺度抽水同埋串嘴嘅。咁呢啲比较好战嘅思想咧，同埋个性格咧，咁啊一定招致咧好多嘅攻击。咁而且佢唔未必系讨好左翼嘅。呢套电影你以为咧左交会买飞入场咧，都唔系，因为左交好似我哋成日都话，除咗商标之外，其实佢哋自己都歧视人嘅。因为呢套电影有个细节，就是、七个小矮人咧系 C G 做嘅，咁但系咧荷里活有好多嘅侏儒演员，其中一位就如果你睇 Game of Thrones 里边咧攞咗最佳男配角嗰位都出嚟批评，喂，点解你唔请我哋啲侏儒演员嚟去做呢七个小矮人呢？如果你真系咁 D E I 嘅话，咁你应该呢个平权唔止系女权啊，唔止系肤色啊，应该系包括残疾或者系呢啲咁嘅即系成长障碍嘅生理缺陷嘅侏儒啊嘛。咁既然咁多侏儒演员，你又唔请佢哋嚟演，咁系咪其实你个 D E I 嘅精神系假嘅呢？系包装嚟希望攞嚟促销嘅呢？咁所以其实骨子里咧，亦都令到好多嘅左翼人士不满。咁仲有加埋王子嘅设定，因为原先嗰个女主角就话：，原著嗰个系跟踪狂啊，咁样。咁啊，喂，大家睇呢啲童话故事，除咗系幻想同埋满足自己嘅呢啲美好嘅世界，喂，男性喺里边都揾到自己嗰个寄托噶嘛？王子呢个身份当然就系细个嘅时候好多男仔啊投入嘅角度啦。咁如果你将佢形容成跟踪狂啊嗰啲， 即系 stalker 系啊 stalker。咁你谂下，譬如话嗰啲父辈啊，自己细细个已经睇旧版白雪公主，包括我在内，咁你咁样去攻击呢啲男性，咁喂，令到男性入场嘅意欲咧，亦都会减低啦，等等，系嘛？所以其实根本咧，我觉得而家呢班左翼咧喺度即系发泄紧啊，或者系佢哋自己咧製造緊一個災難級嘅現象，咁當然啦，喺爛番茄個指數上邊咧，佢已經破咗新紀錄嘅，好似得到 2.3 啊，陶生。 系啦，冇錯啦。嗱，呢個白雪公主啊，之所以應該證明黑雪公主咧，你唔好睇小佢，佢係美國內部文革嘅左匪嘅勢力。喺度里边咧，好似白蚁咁咧，系侵蚀美国，亦即系西方嘅核心传统价值观。呢套黑雪公主咁怼出嚟，公然颠倒黑白，而且咧喺度咧系想霸占一个文化话语权，将呢个王子本来系咧好多细路仔美好嘅想象里边，善良啊、邪恶啊、美丽啊同埋丑陋咧，佢就全部调转。王子去追求公主，本来是一种心仪啊，是一种咧单恋啊，呢啲佢就话咧系，因为佢是男人，所以就话佢是跟踪狂。以呢班左匪啊，充满阴暗嘅心理咧，有一日圣诞老人佢都会咁，因为圣诞老人可能是一个恋童癖，佢揸住一大袋礼物咧，系每年咧喺个烟通嗰度偷偷摸摸走落嚟，就俾礼物俾个小朋友放喺个床边。呢、这个圣诞老人点解咁中意啲细路仔咧？点解对啲细路仔有一种啊系咁特殊嘅嗜好咧？系嘛？系咪所谓嘅 pedophile 咧？呢、这个系咪要禁咧？所以左匪咧喐唔喐就会禁呢样禁嗰样，即系但系佢哋就话 Donald Trump 系希特拉，包括咧有啲海外呢啲咁嘅 KOL。但系你睇下 Donald Trump 咧，佢上咗台，佢有冇去禁影呢一套黑雪公主咧？佢有冇好似冷战时代星马啊呢个咧李光耀啊，系去禁止中国大陆嘅样板戏喺新加坡上映咧？系嘛？佢冇禁到啊，冇禁到点系希特拉咧？系嘛？佢而家有冇啊？系针对呢个左匪啊，系嘛？同埋咧几间咁嘅美国嘅常春藤嘅大学啊，嗰啲某啲社会学嘅学科啊，嗰啲教授下令拉人封艇啊！佢只不过系咳水，佢系做紧美国宪法里边系容忍嘅事。所以无论 Donald Trump 最近佢个心理状况有嗰啲咁嘅急躁啊咩，呢啲咧就变成啊嗰啲左匪咧系继续啊系攻击，唔系 Donald Trump 个人。是攻击美国200多年宪法立国以来那条定海神针，是吧？就是美国的和王所代表的，即不是王这个譬如啊，那种自由民主的精神和那个常识啊，那个原则。所以是很大镬的。啊，这套戏现在摆出来，好彩个票房是惨淡。如果你话搞到啲僆仔个个咧喺周围学白雪公主咁啊，系嘛，着套咁嘅啲僆妹着套咁嘅衫行出嚟，好似嗰阵时睇芭比嗰种吓疯狂咧，咁就大镬啦，系嘛？咁啊，仲有呢套戏之所以咧话左交虚伪咧，就系根本你就唔应该再拍呢套戏。如果你系咪关埋弱势族群， 因为那七个小矮人呢本身已经是在个高度那里呢是跟正常人来相比呢是有一个差距。他们呢是备受嘲笑的弱势族群。为什么你这个雪姑七友你还拿来拍你要仲仍然去强调七个好矮的小男人呢这个是不是对生得矮的侏儒一种集体的嘲笑和第二次伤害呢讲到这样那些左交就不讲了。他只是那个大光灯照住在这个女主角那里。啊他的肤色呢不是那么白你们不要带着异类的眼光去看、哦。啊应该呢那个尾那里呢是要讲女性主义、哦、不要让这个王子走来锡一啖呢然后呢就得到个新生这个命运不要被男人操纵全部是垃圾。啊这些垃圾呢来自西方大学的 social science。那个叫社会科学的学院长期被马克思主义洗脑的左翼是盘踞。现在好笑了民主党、啊、谢天谢地走上一条自杀之路。最近呢就竟然呢是推出他们下一届的总统、啊、一批的其中候选人。就是左翼的理想大爱分子桑德斯是配、啊啊、国会众议院里面这个极左红卫兵叫 AOC。一个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同埋 AOC 咧，就系双狮同行啊！啊，两条狮咁跳出嚟咧，如果下一届美国嘅选民选咗呢对啊，系老少嘅孖宝咧，咁啊恭喜美国！啊，嗰阵时全世界应该咧系调转立场，支持习近平连任，同埋支持中俄啊呢一边嘅强势去歼灭一个彻底变色嘅堕落嘅美国。不过呢个下回分解。我而家睇緊日本，日本而家你好似你講咧係做緊嘢，之但係佢缺乏一個咧啊真正強勢嘅領袖。喺呢個時候，如果安倍晋三在位咧，咁東亞嗰個安全感會大為增加。但係呢個咧啊石破茂啊，亦都係一個唔三唔四，係美國啊睇眼中 Donald Trump 眼中唔係好重視，但係日本民間咧亦都唔係當佢係嘢個三流嘅角色。之但系咧，好彩你会睇到咧，即系内阁啊，同埋里边佢个 deep state 啊，开始做紧嘢啦。最紧要咧就系台和开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呢、这个安倍晋三嘅教条是否仍然得到贯彻？咁其实咧，呢、这个日本啊，嗰、那个防卫厅啊，外务省已经对台湾啊嘅日本人啊，就已经下达咗个紧急撤退嘅指令啦。甚至啊，台湾嘅日本人好少啊，喺冲绳岛啊。宫古海峡一海之隔啊，冲绳岛嘅日本人系已经咧系接到咧系紧急战争疏散嘅计划，系嘛？去边度咧去避难？甚至咧，如果有冇必要咧，唔好住喺冲绳啊！冲绳嘅居民咧，据说啊，日本啲朋友话俾我听，已经咧收到指令咧，叫佢哋搬去日本本土嚟到避免一场咧啊战争。所以咧，一旦中国攻打台湾嘅时候，日本是那个怎样参与。日本参与的时候美日安保条约是启动成点。尤其是 Donald Trump, 他现在是一个保守的状态不是很喜欢在海外出兵。但是最近他对于日本、韩国、台湾他就没有言论的。他对欧洲就很苛刻。就欧洲这个二世祖成日伸大手板是问我拿钱。拿了钱里面是左倾你是怕俄罗斯。他对欧洲同埋呢这个加拿大非常之严厉。对英国呢现在留有呢一线面子。但是对日韩台就没声出。你一睇下呢就韩国和台湾分别呢亦有内乱。就在立法机构里面那些亲中的团体。啊这个呢就尤其台湾里面的国民党是吧利用这个立法会的多数呢是好像南韩那个国会一样呢就是冲击这个行政主导。啊当呢共产党话香港根据基本法要维持强势行政主导的时候但对于他要去渗透或者推翻的某一个国家呢他就视之为行政主导呢是一个呢是要破坏的目标因为那个行政主导是极右嘛是他们眼中的右派嘛。现在一样的嘛现在 Donald Trump 呢就想在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里面确立一个行政主导。这个行政主导就是白宫主导。白宫主导就是 Donald Trump 曼斯、海格斯和卢比奥再加上马斯克、马一龙这五大五虎将的行政主导。那么左翼就当然觉得你这个是独裁啦。什么叫行政强势主导啊啊这个应该由国会去制衡啊美国舆论啊咁啊。所以好多知识分子嘅忧国忧民呢就话啊而家美国系是否行转向独裁啊。 啊，呢啲專享獨裁嘅人咧，包括咧係覺得抗拒啊華爾街啊嗰啲咁嘅投行經理，但係佢哋咧就好中意住喺新加坡，因為咧香港啊同埋新加坡咧都係啲四十，咪除咗九七之前之後啊，九七前嘅香港嘅三十年，同埋新加坡喺獨立以來啊係嘅近六十年，都係有某種嘅獨裁。就是强势的港督行政主导，强势的李光耀啊，呢个家长式的统治，所以才会建成亚洲四小龙。另外，南韩和台湾都在独裁的时候，一个是朴正熙，另一个是蒋介石，在实行戒严的时候，才为工业和经济的生产力打低强劲的基础。呢两个国家一旦开放民主之后，韩国虽然有韩剧同埋咧韩片，但系而家出现啊呢个文化生产力嘅疲态，同埋出现国防嘅种种漏洞，台湾更加唔使讲，系嘛？依家你睇到呢啲咩绿配啊，同埋咧呢啲国民党啊里边嘅渗透咧，系利用台湾嘅民主自由制度咧，系嚟到达到最终推翻啊，同埋咧窒息啊。台湾言论这个民主自由制度的目的。这些以前在1948年前后的中国大陆全部发生过。巧不怕旧，最紧要受。所以呢就内忧就内乱，对于 Donald Trump 这个内阁呢确实一个很大的考 虑。这个 尤其是那个国防那个怎样可以是防止内鬼和漏洞，是不是 有一个独裁的指控呢，我觉得是即是子虚乌有的。因为呢虽然而家 Donald Trump 的行径呢就同以前拜登的总统不同。咁但是因为美国所产生的问题，甚至影响全世界的问题呢，是来自之前的自由放任同埋过度的自由。嗱，呢点呢大家都会即是好容易听落去呢，就觉得呢好像为呢啲独裁专制呢去保驾护航一样。但是任何父母都应该有经验的啦。所谓的自由不是你做什么都可以，是你有权去不做什么嘛，或者是有权拒绝嘛。如果你放诸在 Donald Trump 的无论内政或者 外交的政策上面，一样是等于去跟北约或者是同去保护其他国家的军事的安排。那你是不是永远都是美国的义务和无限制付出呢？美国有没有权去拒绝和 say no 呢？这个都是某种的自由来的。咁而去到内政方面，咁大家都听咗我哋风云谷咁多年，都知道喺个内政上面对左翼嘅宽容，甚至容许佢哋咧肆意去攻击，将 Donald Trump 上届竞选嘅时候将佢丑化。我哋嗰时喺电台里面都列举咗无尽嘅例子啦。 呢个系过度啊！ 喺漫画或者系嗰类舆论啊，做嗰啲梗图啊，全部咧系超乎咗一个即系政治评论，直情系人身攻击。嗰种仇恨啊，是一种好个人化。咁而家 Donald Trump 都冇完全咧进行嗰啲叫清算，而清算嘅方法都系符合法律或者系一个逻辑，譬如话成立嗰个效率工作室、成本控制，去针对翻有啲滥用公帑啊或者系贪污舞弊啊嘅情况进行法律诉讼，呢啲系合情合理。同埋佢运用嘅都系喺美国宪法里面嘅总统权力，如果超乎咗个总统权力嘅时候，法院一样可以驳回。咁呢啲何来呢个独裁呢？咁仲有喂，本来呢个三权分立之后，虽然美国嘅总统个权力好大，行政主导，但系嗰个国会依然系有制衡嘅权力。咁但系问题系美国嘅国民去选嘅时候，佢係放棄咗民主黨啊嘛，咁共和黨去控制埋個參眾兩院嘅時候，咁呢點唔係 Donald Trump 嘅責任嚟嘅喎，呢個係選民嘅責任。咁點解你唔去控訴於選民呢？ 選民賦予佢嘅權力，所以一啲咧香港係海外嘅 KOL 咧就盲目跟隨西方嗰啲左膠嗰啲宣傳，話 Donald Trump 係一個獨裁者，只有佢講冇你講，佢係一錘定音，佢就乜嘢都啱嘅，你咧就乜嘢都錯嘅。佢喺个大家长，呢啲係废话。係咪 ?Donald Trump 并冇压制美国嘅言论自由。佢只不过係用佢个总统嘅权力，譬如话喺白宫嘅记者会，佢唔欢迎某啲左翼嘅媒体嗰啲记者入场。佢冇拉人，佢冇走去封报纸，佢冇走去封电视台。呢啲就係左翼上台之后佢哋嘅做法。喺美国大学嘅校园。如果你讲到文化、历史同埋政治，你一旦讲到英国嘅殖民主义嘅管治，喺十九世纪远东有佢嘅优点嘅一面，系促进咗贸易。虽然非洲咧系有个黑奴史，你讲都唔讲得， 你在牛津剑桥，你在哈佛，在这些麦克内和哥伦比亚大学，你一讲到十九世纪啊，西方的航海史一定要在负面的主题那里讲，你不能讲任何的正面，一旦你讲少少的正面呢，你会受到政治的压力，然后呢你那个教职啊是可能会那个合约会被终止，因为那些左交的学生即刻在社交媒体那里发表大批判，如果左交得政就会呢，即是他们上台啊先至会呢是灭绝言论自由，而不是啊 Donald Trump啊，他没有拉人，即是在那时候李登辉是做了总统的时候，国民党一样地抹黑他，就说李登辉建立家长制，见李登辉是建立个人独裁，但李登辉做总统两任内，所有疯狂抹黑和恶毒攻击李登辉的呢，他一个都没有拉，他没有拘捕过啊。之但是蒋经国和蒋介石那阵时就会啊，所以李登辉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之父啊！他咧虽然都知道你呢班蠢蛋啊，你呢班盲毛讲嗰啲嘢系废话，同埋长远咧系对台湾个社会咧有一种腐蚀嘅作用，但系佢都忍受，佢冇拉人啊！所以咧大是大非喺呢个时候咧系要认清楚。Donald Trump 有佢而家咧急躁嘅一面，呢个咧唔系一个优点吓，而且咧系确实咧会令到好多西方国家嗰啲咧有识之士啊，系嘛，会觉得担忧。喂，你咁样掂唔掂咧？系嘛，系唔系咧过分咧？嗰刀削落去啊，吓系唔系咧一刀切啊？太过杀错良民咧，定系一种权宜之计同埋过度嘅措施咧？系咪话美国之音你咧？你而家叫嗰啲人系按 lift 啫，唔系话成个执咗佢嘛？你要里边重整，冇错，你系要将里边啲间谍全部清洗。西方国家包括澳洲、啊、美国同埋英国。长期以来，佢嘅国际广播部里边确实系渗透严重。呢啲咧，我自己都有一啲啊亲身嘅观察同埋经验。不过呢个就唔讲住。呢个咧，佢要手起刀落，要清除家贼内鬼咧，系绝对咧系应该。只不过咧，佢手起刀落之后咧，就唔系话取消成个部门，一啲海外嘅援助亦都系要将啲左交嘅行政管理踢走，系换咗保守派。換咗咧，即係基督教，譬如話福音派，而唔係嗰啲咧，帕克萊大學啊，讀嗰啲咩文化比較啊、社會學啊、女性主義啊呢班咁嘅人。呢班人上咗位，佢以前寒酸慣，佢以前咧長期係攞政府津貼，佢哋係冇獨立營生維生嘅能力嘅。啊，但係咧，你如果揾翻基督教啊，揾翻保守派啊，以前咧 Ronald Reagan 啊嗰陣時嘅嗰種 old money， 佢哋嘅下一代係嘛？真正咧係史懷哲醫生啊呢種咁嘅精神，你要揾翻嗰種人去重新營運美國對外嘅援助，就唔係左交。嗱呢個咧就有待觀察。另外咧，馬斯克咧就係佢一個科技天才，佢嘅功能咧亦都應該咧係到，即係唔可以話到此為止。你要善於利用佢嘅優點。下次但係一個科技天才去從政得唔得咧？呢個我係好大嘅疑問。爱因斯坦是一个稍微的例外，但他都是论证啫。他是研究原子弹，但同时亦都关怀人道和弱势族群，同埋全世界的贫富悬殊和公义。在这方面呢，这个爱因斯坦有很多这些人民的论述 humanities， 到今日他的言论集仍然是值得我们去追读。但马斯克和爱因斯坦相比呢，他那个 humanities， 他那个人民的层次呢似乎还是差一级的。当然他对于西方左交的维和呢，他是看得很透彻。之但呢，他因为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爱因斯坦就不是啦，是吧，而且他最聪明的人啦，几乎是，是吧。咁在这方面来讲呢，就白宫对他的那个雇佣呢，就应该好像参考水浒传。水浒传呢，就是黑旋风李逵呢，在第108名好汉里面呢，那个排名是在后面的。而智多星吴用呢，是摆第三的，是吧？第二那个呢是哪个呢？叫做玉麒麟卢俊义，是财主佬，是当时宋江能够拉拢到最有钱的地主。为什么要将玉麒麟卢俊义放在第二呢？这个看水浒传那些人呢是没人看得明白的。就是你说我是一个乱臣贼子党，但我告诉你，这个锦衣美食的卢俊义都支持我们，他是最有钱，他不只是金主，而且他的阶级不同。他是一个属于地主阶级，和一个是讲品味和有钱的。当卢俊义都支持我们替天行道的时候， 就证明你大宋王朝啊系一个咧反面啊个角色，系嘛？所以呢个 Donald Trump， 你个起用多呢个 Elon Musk 咧，你一定要有一啲咧文化嘅专家话俾佢听，你参考。玉麒麟卢俊义放喺第二，智多星吴用呢个知识分子放喺第三，而宋江排名第一。呢、这个铁三角点解要平衡？卢俊义你不能够咧系俾佢咧恃才咧系去放荡指指点点，取代智多星吴用嘅角色，走去咧系布局咧系教梁山伯点样样咧系三打祝家庄。当然卢俊义加入系好后期，系嘛？嗱，呢啲系中国传统四大古典名著里面嘅智慧。呢、这个日后咧我有机会我自己披藏，同埋咧另外渠道咧会同各位分享。中国的政治智慧在四本小说里面，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你读通这四本书不需要再读什么政治、行政管理，是吧？这个尤其是这个西游记里面都有，比我们第日再讲。所以现在 Donald Trump 这方面你们显示到不是他的个人的局限，而是美国文化那个肤浅那个特色，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产生 Donald Trump 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种 reaction，是一个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就是针对左交奥巴马克林顿以来这班这样的无厘头、这班这样的反智反常识的左仔、在美国里面掀起这一场思想的混乱和颠覆的一个反动，或者是一个矫正的方式。你没得吵的，再吵你都没用，因为他现在是救紧你，你是用美沙酮为一个毒瘾极深的一个吸毒者咧， 呢啲 戒毒， 即系叫震荡式疗法啦，甚至等于医治癌症嘅时候嘅化疗或者系电疗一样，难免会伤及一个正常嘅细胞，即系例如嗰啲自由亚洲电台啊，或者美国之音部分嘅员工，甚至即系呢啲赞助咁样，呢啲情况咧喺一个即系时代嘅转折或者一个。大时代里面是会发生的。当然不能够所谓全部人都是guilty， 亦都不是说所有人都罪有应得。咁好多嘅情况之下呢，是无辜者都是会受到波及。咁但是呢种震荡式疗法呢，其实而家对于即美国人来讲呢、都是只限于嗰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啦，或者传媒界啦，联邦政府里面嘅雇员啦，其实对于一般嘅大众嘅 影响啊， 系不受影响。影响嘅可能就系嗰啲非法入境者啦，或者罪犯啦，或者嗰啲等待紧难民申请嘅人士啦。咁虽然呢部分咧真的而且确有啲人咧系等咗好多年，跟住咧突然间嗰个行政指令落咗嚟咧，佢哋嘅难民身份咧就悬空啦，或者系唔再可以去美国啦。咁呢啲係好可怜值得同情嘅，因为部分譬如话喺阿富汗啊或者叙利亚，有啲係帮过美军做嘢啦，又或者係其实美国已经几年前呢已经係俾咗个呢个咁嘅机会佢哋。咁但係外于个行政嘅过程啦同埋审批呢，就拖到而家就当中嘅行政命令一落闸呢，佢哋就冇得去。咁呢啲係值得同情嘅。咁但係冇办法，呢个世界呢就係天地不仁嘛，以万物为初九一样。当咁嘅时代出现咗嘅时候呢，就唔能够永远即係所谓妇人之仁㗎啦。如果你祈求呢个世界係进步同埋会有改变嘅，咁难免就係会出现呢啲咁嘅不幸事件囉。 所以呢，而家 Donald Trump 啊、海格斯啊、卢比奥等等，用一个咁嘅战略啊，嗰、那个高层会议啊，而家变为 signal 嘅群组呢，確实要检查有咩漏洞。尤其你是要吸收2019年、2020年《苹果日报》的集团肥佬黎和一班高级的员工在那些 WhatsApp 那里建立群组，在里面是留下蛛丝马迹和白纸黑字，然后被人一网打尽，那个 WhatsApp 起晒出来变成是呈堂不利他们的政工。这些很多东西是不适宜在个群组那里讲的。而始终呢，你不要迷信科技，以为人工智能好掂啊，电动汽车好型啊，哦这个呢有嘢呢喺手机嗰度讲，一定要行返传统嗰种见面，就係将手提电话放出去，然后呢係自口露面呢低声讲清楚，唔好呢懒醒懒叻係周围行周围爆，呢啲係重症一啲呢基本嘅常识，你自己嘅安全都保障唔到，你点样样走去推动咩全球啊，做世界警察啊、民主啊呢啲咁嘅嘢。所以你今次呢个群组嘅外泄，你好彩你俾呢个大西洋月刊呢